有一位先生多年足不出门，他的发明到如今照亮每个人，那份赞助没有多少人关注，他继续研究不求任何人记住他付出，除了这为人没工作认真，我昼夜不分，他难受本分，说分就都吹下你我，他开发世界的繁华，每天都无声无息，多少人我不努力，多少人始终如一维持城市的呼吸，每天每天冲出稻香，带旅客天上翱翔，照顾的人的健康，发明把黑暗照亮，都一样不名字的每个英雄，不熟练的把世界最

着你的双肩，忍住泪水的某个冬夜，世上有模糊你的双眼，只身穿越那场暴风雪， 要瞓觉，我要观光。 小狗，奇怪你总神游，总是幻想女生常常黑发带你走吧， 游戏一局站到天亮，黑眼圈就去进化，熬夜太可怕，快洗洗睡吧。 牵绳在你身后，吓得样子很丑，爱耍帅也没用，穿上太丑自恋过头， 每次忙买单还能走出门口，还不是我在身后， 真心话太冒险，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想笑就笑吧，于是没底线，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，喜欢太冒险，反正觉得有点落脸，你都看见，高兴就往那走，翻脸就往那勾，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。 皱眉头，

在胸口，用快乐填补寂寞，带我下来的枕头，闭着眼睛想象，天空划过光亮，水桥送来的狂想，这一刻，低下头，双手握紧，有流星跑过，真实感，多些颜色，对你说圣诞快乐。 才会欲言又止，是不是爱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？最幸福的是我，是我想你的日子，不会因你懂不懂而改变我的坚持。 不要恨。

着自我拉扯，外向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。

起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，让我想起了你。